是的，就是为你而选。林静言在频道里答道，冷暗雷冲上。 是林静言主动发动了攻击。 潘林立即惊叫，口气中略含意外。正面强打，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给叶修和他的军魔校制造过障碍。霸图选了一张只能正面强打的图来打擂台，就够让人意外了。在现在，林静言居然还率先发起了攻击。 难道霸图找到了什么克制散人快打的方法了吗？ 潘林继续叫着。但是紧跟着，画面中冷暗雷就已经飞出去了。 这…… 潘林目瞪口呆，这可不像是找到了克制散人办法的样子。君莫笑追上，现在是叶修顺势开始了反击。潘林继续各种激情解说，一旁的李一博却沉默不语。他细细观看了林静言和叶修的交手，他也怀疑霸图是不是找到了什么克制叶修散人的方法。毕竟荣耀中现存的经验最丰富的选手，除了在叶修，那就是霸图这几位了。而散人的打法正是需要无比的经验来支持的，要找出破解之法，或许还真就只能是霸图这几位。可是才三个技能，冷暗雷就被君莫笑给震飞了。李一博没看出林静言有什么破解之道，倒是看出了老将林静言在散人这种高节奏的技能变换前力不从心。但是叶修顺势反击，林静言做出的抵抗却还是那么的强硬，不周旋，不避让，也没有昔日和方瑞搭档时会有的一些猥琐风。林静言这完全是要和叶修正面分出胜负的模样。以己之短攻敌之长，这怎么看也像是意气用事，可是如林静言这等老练的选手又怎么会有这种低级失误？霸图到底想干什么？李博追寻着答案，很多人都在追寻着答案。砰砰砰，又是激烈的数和技能交换，两人的角色再度摊开。 这么犀利啊？ 叶修在频道里微笑道。 是的， 林静言回答，冷暗雷再冲上。并不占优势，林静言很明显的并不占优势。一套碰撞下来，冷暗雷的生命去了五分之一还多点，君莫笑的生命消耗却还不占十分之一。但是林静言却没有调整，没有改变，依旧是这样的节奏，依旧是看起来根本不可能击败叶修的套路，正面强打上去。君莫笑闪身一让，变相退走。 诶， 无数会看的玩家都疑惑了，叶修处理的方法并没有任何问题，也没有丝毫破绽，但是这种处理的态度，这种处理的方向，这是回避啊。叶修在回避林静言的正面强打，林静言的强攻很有威胁吗？当然，对于观看比赛的普通玩家来说，林静言的强攻足够打爆他们任何人，但是看比赛当然是要带入到职业水准去看待了。林静言所发动的强攻说要给叶修制造麻烦，这个麻烦恐怕会非常有限嘛。上一回合的较量就可以明显看出，强打对攻，叶修还是比较占上风的。但是明明可以占据上风的他，却做出比较被动的回避策略。没给大家太多的思考时间，因为林静言今天是一门心思到底了。冷暗雷急转，追着君莫笑回避的方向再攻。君莫笑再让一步，冷暗雷继续紧逼，再然后没什么退路了。林静言也是经验丰富之辈，不可能就放任着你随便闪来避去，他也会想办法想策略来将对手彻底封杀。地形如果丰富一些，空间再大一些，那么回避的选择势必可以多一些。但是眼下擂台场四四方方就这么大点地，没有任何遮挡，闪避唯一可靠的就是角色自己的走动和动作，而且走位还很有局限。擂台场就这么大吗？于是两次闪避后，叶修都被逼得闪无可闪。于是 反击。寒光交错，偶有几声兵器的碰撞，冷暗雷的武器用的也是流氓最常用的爪类，那也是一件利刃，寒光之中夹杂着利刃切割出的血花。很快，两个角色的攻防动作都很快，这完全就是拼手速、拼反应的正面对决。人们只是看这两个角色的动作，已经完全看不清一招一式到底是谁占了便宜，谁吃了亏。大家必须还去看角色的生命，通过生命的损耗才能真实分辨。叶修，占优的依然是叶修。正面强打，林静言的流氓并不是叶修散人的对手，这一点看起来似乎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。但是林静言不退不让，他坚持着就要以这种方式决出胜负。掌声，现场响起了掌声。流氓这个职业能进能远，有控场手段也有爆发输出，是一个非常灵活多变的职业。方瑞是林静言职业生涯中最重要也最可靠的一位伙伴，配合着这位伙伴，林静言调整过自己的风格，而那时已是他职业生涯的后半段，而在这之前，林静言那也是一个正面强打的狠绝。唐三打，就听他昔日所用流氓这名字，哪里像是一个畏畏缩缩走猥琐流玩小手段的呢？那时的林静言可是追逐着一个个天才的脚步，和他们战斗，林静言不想表现出丝毫怯懦和窝囊，哪怕败也要站直了冲去，站直了倒下去。现在想想，自己倒下去的次数还真是有够多的，但是自己从未退缩过呀，哪怕是后来有调整风格，不再那样强大，那也绝不是在逃避。他也有野心，为了那个梦寐以求的冠军，他也是可以付出一切的。再像最初的唐三打时那样狂野的战斗，他一样可以。蓝山虎，双月牙，伤疤之痛，一朵无比鲜艳的血花砰一下盛开着。巨墨笑急行跳走，右肩上油渍在向外流出鲜血。 哦，陶三打，好久没见了，怕了没有？ 林静言好像叶修似的说着这样的话。冷暗雷再上，这里的唐三打不是指如今唐昊所用的呼啸战队的流氓角色，而是昔日林静言常用的一种流氓技能三段攻击的技巧。因为正好三段应了他当时所用角色唐三打名字中的那个三字，于是战队正好拿来做噱头，将他这个三段技巧和唐三打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说。不过后来荣耀再发展，等级提升，职业技能更丰富，林静言的这个三段技巧渐渐就有些过时了，时至今日已经很少会拿出来用，更加不会是什么招牌。这也就是叶修，换是年轻一辈的选手，恐怕根本就看不出刚刚冷暗雷的三个技能攻击其实还是一门手艺。 哼，从来都没有怕过，你知道的。 叶修说着，君莫笑也重新迎上。林静言突然来了这么一手，有点突兀，叶修一时没防备才中了招。不过就这技巧的话，确实早在当初林静言使用时他就没怕过，更何况现在拿出来已经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和落伍。 你再试试看。 林静言却还在叫着。 你真还敢用？你准备好了？ 林静言没准备再用，显然他也很清楚这技巧猛然用一次当骑兵可能还能收获一点效用，把这拿出来当法宝当秘密武器招呼那就可笑了。会被淘汰的东西就是因为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，不过他一点也不介意拿来虚张声势一下。 准备好，你敢用我就敢打死你。 叶修这边不虚张声势的，直接就是恐吓，而且是很真实的恐吓。如今这年头，林静言的技巧再用那完全可以说是破绽，出现破绽直接打死那是比赛中的应该行使的权利和义务。于是林静言果然再没用，两人继续正面交锋，以狠斗狠，而掌声一直在继续。 林青言的打法或许有一些不明智，今时今日的他完全可以打得更聪明，那样或许更可以和叶修周旋下去。但是这里是霸图的主场，支持着他的是霸图的粉丝，林静言的打法不聪明，但正是他们所喜欢的。或许有人会说聪明更能赢得比赛，但是不好意思，霸图的人所喜欢的就是用简单暴力的力量来赢得比赛，这是他们所期待的，同时也是希望战队可以来证明。或许霸图战队现在正有所改变，这是他们所控制不了的，但是现在林静言的这种战斗方式他们打从心眼里喜欢，他们就是因此而喜欢上的霸图。 加油， 大老爷兄！ 场面并不是林静言占优，但是霸图的粉丝们不管这样，他们的口气，他们的气势，就好像是林静言在按着叶修往死里揍似的。 喂，霸图的意图看出来了吗？ 一路追随比赛，又跑到了霸图现场的黄少天，这时给喻文州发消息：“ 是消耗。” 宇文州回道。消耗，黄少天并不陌生，而且会略有些刺痛的字眼。在和星星的比赛中，这也是他们的战略意图，擂台赛中消耗叶修，但是结果他们被叶修反消耗。而现在的霸图战队事实上是和他们完全一样的战略意图，消耗叶修，只是他们用的方法不同，他们选了最简洁的图，然后用最简洁的方式，属于他们霸图的方式来消耗，正面对攻消耗。